的快乐，把这烦恼全抛掉。哦来来来来来，耶耶。哦来来来来来，哦耶耶。现在一定要快乐，要记得。是什么疯狂的追什么幸福，越我压力越恐慌。新的来临的时刻，回到小时候，重新找到那些纯真快乐。想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开心的笑容这世界没有，想祝你新年快乐，天天快乐，好心情都哼唱歌。 这个除夕夜的晚上， 嗯，应该再来这个， 对， 是不是很搭调？是不是很搭调？ 这个气氛就有了，这个就对了。 看着烟花，哎呀， 对， 过年了，饺子都包好了吗？ 倒计时十， 哎呀，就是又神经质一下。 哎，其实包饺子这个真的是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有那种状态，平常吃饺子真的没有那种状态。 嗯，就是平时吃饺子就是只是吃一个馅儿，吃一个意思而已。 嗯， 过年吃饺子就是大家会一起去包这个饺子，然后特别期待，是一种仪式感。吃完这个饺子就是过了年， 而且这个春晚呢要反复的播出，反复当成背景声。 嗯，对于大家来讲，因为过年很难聚到一起嘛，我觉得很多人家都是把这个春晚当成一个背景音。 对， 他们说追春晚这个剧追的也很艰辛啊，一年一更。 对，而且每一年呢还有固定的那个段子是各种在网上就开始了，边看边吐槽啊，看完第二天也吐槽。 就是自从大家这社交网络发展之后，我发现大家会在微博里包括微信里就是各种的去吐槽，朋友圈里也都会说哎这个比如说有个小失误就会被放大， 对， 或者有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他就会立刻就是发到朋友圈里跟朋友分享。 还是因为受关注度太高了。 嗯， 你想想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的话还有那么多吐槽吗？ 因为大家基本都能收到这个台呀。 对啊，就大家你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你不去说说这台晚会，又该说什么呢？也不能就是每一次都是过年好吧。 嗯，说到这个突然真想到这两天某宝又开始集福的活动了 啊。你今天不是还问我吗？ 对， 我真的没有 去抢。因为我去年我就差一个福。 就是抢到福之后可以干什么呢？ 它是会一块分两亿的红包啊。 啊，所以去年你抢到多少？ 没有啊， 一分钱都没有。 没有这个五福的话你就是一分没有的。 所以你看看你有没有中圈套的感觉。 但是据某些集齐五福的宝宝来说哈，当时是一个人分了100多块钱 啊。 嗯， 我佩服他。要采访一下今年究竟怎么样。 对，今年又开始了，你们还要进这个圈套吗？ 就大家考虑一下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接着回来听歌。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游行游色的点滴生活，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某个阿主播还没有看的剧 啊、我还没看的剧太多了， 剧中妖精金福珠的一首主题曲。 嗯，啊，所以最近其实推荐的韩剧有很多是吧？ 嗯，对，因为最近韩剧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三部韩剧， 嗯， 是比较现象级的，大家都在讨论的。 嗯，我估计这一阵风啊也就差不多了，过完这个年之后、 哎、结束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考虑来静下心来看一看 像你一样吧，等到所有的剧集都更新完之后再去踏踏实实的看， 对，安安静静的去感受一下。 啊，那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过年的时候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吧， 嗯， 就是可以安安静静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支配一下， 嗯， 约个下午茶也好，和闺蜜们在一起也好，和朋友们在一起， 嗯， 或者哪怕在家里看看剧。 对，我就看到了网上有这个九宫格的这图啊，说放假之后的我们是什么样子， 嗯， 就是一个小熊，你知道，坐在电脑旁边前边，一开始很精神百倍的看着，然后呢就开始萎靡萎靡，然后旁边放着越来越多的零食，各种零食打开之后，到最后是挂在那个椅背上，然后就开始懵了，到最后就结束了呀，假期就这样结束了。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过年越来越累，应该就是因为过年之后我们慢慢长大，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多， 嗯， 包括之前你像亲戚朋友就走动或者怎么样的话也轮不到我们， 所以 大家都是属于跟着去吃就好了嘛， 嗯，现在就是主力了， 嗯， 然后在回家之前就是要考虑好要怎么去发红包的这件事情，要 包好，这个事情就好心酸啊， 对，想想就有点心酸，但是， 嗯， 这个就像这两天你看 年总是要过的嘛， 就出了一个春节自救指南嘛， 对啊， 大家都看得乐此不疲的，而且会感觉在这个指南当中那么有自己的那个共鸣哈，虽然说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不妨 再 来再 听一听哈，这总归咱们还是要自救一下的，因为靠别人已经救不了了， 对，一剂良药来送给你。